在两年之后，也就是1993年的12月16号，迎接小帅虎陈志朋退伍归来，小虎队阔别舞台两年之后重聚，17号发行了复合专辑《星光依旧灿烂》。两年后的同样冬季，惦记的诺言终于实现，再聚首时，真心依旧不变。一起来听到《星光依旧灿烂》。 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，彼此曾经惆怅的回顾，曾经心酸的祝福，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。回来是我唯一的真的誓言，风雨过后一一浮现，星光依旧灿烂，真心依旧没有改变，有的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，实现我的诺言。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，相聚是我所有的期盼，青春是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 浪漫的欧洲情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

李健擅长在一首歌当中多线性的叙事，交叉着时间和地域，歌曲当中的三条线交叉往往能生出新的情感，这就是真正的文艺。月光的开篇如聚如诉，李健唱着静静流淌的乡愁，仿佛有人在呼唤归家，他的歌声仿佛是游子伫立着家的方向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健《月光》。 老去的爹爹娘，哦，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，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。哦，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，都别忘了故乡。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？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？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？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？ 换上 头，我在水面呼吸，水滴冰水肥皂浪花一朵朵，请你低头，外面吵得噪音脏的东西们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，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，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破蛹，打开了脸蓬头，翅膀拍动在鱼缸中完美蝶蛹，张开了双手划向着自由，旅程就无穷，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，让所有不同面不同，走路都有风，起早连头像梦游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打开了脸蓬头，翅膀摆动在鱼缸中完美蝶泳，张开了双手划向着自由，宇宙 Yeah.